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面情况。西二环北段及北二环外环方向持续车行缓慢，受其影响，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方向排队到蓟门桥，建议后车绕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北京时间9:01，此时此刻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什么样的姿势收听？好了，官方微信平台已经为您打开了，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看到心里话，最好的时光在路上。Naomi 还有笑婷来报道。家族群当中大家已经纷纷发位置了，要特别感谢老董的红包哈。好，今天还有一个笑笑话题，就是春节有什么特别的出行安排吗？好了，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家族一群、二群当中，希望看到你的身影，看到你的非常不错的计划，也给大家推荐一下。马上就要到春节了啊、给自己怎么安排假期呢？我呢，大概是次给自己安排了差不多有，将近两周的假期吧，是吧？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我是娜娜， 是叶枫， 我是佳佳， 我是龙航， 东城区的超德幸福， 我是 Jessie， 我是田大腕， 我是季毅。 爱春节，爱汽车音乐会， 我是心里话。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 是2018年1月30号，哇，一月的倒数第二天了，时间过得好快哦，这一个月都过去了。今天限号是1和6，如果您的尾号是1和6，请您早7点到晚8点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概念电动车开启扁平化设计。2018行业发展论坛在天津将要隆重召开了，冬日自驾温泉好去处来推荐，私汤温泉是哪里呢？赶快进入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概念车大行其道呢，是在显示未来汽车发展的趋势。近日呢，某厂商展出了很多电动概念车，扁平化设计成了标配。什么叫扁平化设计？来听我详细为你做解释哈。电动车的底盘设计呢，和燃油车不同，电动车没有后排气管，还有前后的传动半轴，电池铺底呢能够得到一个平整的底板，内部空间呢更容易做大了，因此电动车普遍都造型更具有流线型的感觉。车高呢比较低，但是它的车内空间比燃油车更加的宽敞。更扁平化的造型设计呢，也可以大幅度的降低风阻系数，提升电动车的续航能力哦，知道了吧？这就是电动汽车的特点。以后呢，我们还可以在电动车里面很多很多的设计，它不是已经可以这个外面看起来很小吗？然后降低风阻系数，但是里面的空间却足够足够大嘛？可以在里面弄一个卫生间啊，再弄一个影音室，然后再做一个客厅，再加一个卧室，这是房车吗？好吧。那接下来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五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0到第36位的歌曲，还有好多新鲜的资讯，留下我们后面的时间再为你做介绍吧。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40名 One Direction Rock Me。 Do you remember summer 09? Wanna go back there every night。 第39名， 南拳妈妈 What Can I Do。 第38名， 柯有伦泪绝不爱。 泪绝不爱是一种感慨，爱或不爱 37名，郑福如、魏田子。36名 Imagine Dragons Tender。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Direction 的这首 Rock Me， 怎么样？在路上2018英文老师，我的英文发音标准吗？知道你正在躺着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好了，就知道呢，正在躺着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有多么的惬意，还有没有这样的举手？好了，加入群当中已经掀起了发红包的热潮哈，谢谢你们！来，回过头来说说 One Direction， 5个大男孩像阳光一样充满能量，他们很聪明啊。深切地知道自己想录制什么样的唱片，积极的人生态度总能让他们找到适合自己的音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0位，好了，继续攀升第39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上到第48名，本周晋升到39位，南拳妈妈 What Can I Do。 歌曲来自南拳妈妈的 What Can I Do， 是一首小女孩纯真浪漫的歌曲。 Lara 演唱起来呢，就像是夏天徐徐的风那样的自然舒服，也会让你不禁想跟着她一起摇摆。好了，承载她的当然是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会。 动感节奏填满你的移动车厢，风雨无阻的陪伴就是要听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继续攀升第38名歌曲，柯有伦泪绝不爱，上周47名，本周晋升到第38位。先来听歌吧。 泪头的真心在期待，真无的人耐心不来，不痛不痒我不明白，爱情是你只为某人存在。我想来就来，谈不清直来，这就是爱，我甘愿被累坏。 I'm going crazy, crazy, crazy for you， 敢不敢拿时间比赛，谁不懂珍惜谁活该，你知道吗我一直在，谁让你把我当空气存在。我想来就来，谈不清直来，这就是爱，我甘愿被累坏。 I'm going crazy, crazy, crazy for you。谁不懂珍惜谁活该，你知道吗我一直在，虽然你把我当空气存在，累就不爱。 有伦泪绝不爱，歌曲的名称很有意思哈，配上歌词让人感觉到那种怎么说呢，对待感情也可以轻松去对待的气氛，也是专辑当中让人听起来很开心很愉悦的歌曲，是不是啊？其实感情有的时候也可以放轻松一些嘛，对不对老董，对不对抽烟喝酒烫头，对不对魔鬼，对不对任性的凯哥，还有笑笑爱天天，你说我说的对吗？好了，继续攀升第3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双手倒挂在我眼中，是我的感受，

Music Radio。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十四，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让我们继续出发。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汽车音乐会的你，在哪里收听？发位置，什么样的姿势收听？发信息，还有跟我们互动一下啊！春节有什么计划？有什么打算？有什么安排？黄晨根很喜欢北京哈，在家晒太阳，吃吃喝喝吧，基本上就是了，就是这样休息了，好好的休息得7天哈。还有，在北京在家待着有什么劲啊？必须出去旅游啊！首选海南，很多人啊，像北方人。这个想要度假的时候，肯定在冬天寒冷冬天都会想到南方很温暖的海边海南，是不是？其实我原来也有这样的小小计划，但是就怕那里人太多了，在那儿又遇到什么青春老董红日、曹操、裤子，还有大叔什么的，你说这怎么好啊？跟当地说，哎呀，你们汽车音乐会又在这里聚了啊，这影响不好啊。好，所以呢，我们还是在北京聚一聚吧，就不要去海南聚了。好，你呢？打算这个春节的长假去哪里呢？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别偷偷去哈，跟我们分享一下吧。官方微信平台请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真诚加一阵风啊，把你的微信号发到这里，我可以拉你进到我们家族群当中。还有 VV， 别着急，待会儿我一并闲暇的时候把你们拉到我们的家族群当中，一群早已经满了，二群还有位置哈。好了，官方微信平台再来说一下，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把你的微信号发到这里吧，我先加你哦啊，这不太诱人了，然后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好了，先进入第二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平行进口汽车试点工作新闻发布会以及2018行业发展论坛将在天津隆重召开了。伴随政策红利驱动，2017年平行进口汽车实现了数据突围，行业的急剧扩张对于可持续发展能力却提出了严峻的考验。那展望2018年，行业进入到转型升级的发展阶段，为引导行业的发展由政策驱动向市场主体主导的高端价值链跃升，平行进口试点工作新闻发布会将在天津举行。那会议提出了要引导产品由同质化竞争向差异化个性化发展转变，促进行业可持续发展。看来由政策导向向价值导向转变才是行业发展的未来。好了，马上来揭晓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5到第31位的歌曲，仔细听好，有没有你的最爱？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35名 Simple Plan Take My Hand。 第34名 孙伯伦给我走。 是否这次爱很痛，是否夜色太朦胧，压住心的畏惧，心的畏惧给我。 第33名 苏醒武林盟主。 谁可是武林有主，但都只是不服天下无双的将。 第32名 SNG 女团 Kiss Me。 第31名 崔子格听见零度好新鲜。 零度保险，零度保险，即刻拥有好新鲜，全国保险最小新鲜，营养健康新鲜听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摇滚的这种气氛有没有感染到你？有没有震撼到你？来自 Simple Plan 简单计划的这首 Take My Hand， 牵着我的手。 Simple Plan 呢果然是不同寻常哈，可以把情歌唱得这么激情昂扬，这就是要把摇滚进行到底的决心啊。好，尽情的摇摆吧，把感情的热烈大声的唱出来。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5位，好，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什么游戏玩两遍，什么时候喝断片，也许需要个理由，需要个理由给我。什么姑娘忍两年，什么人会不掉泪，也许无畏只用小月过完今天。是否这次爱很痛，是否夜色太朦胧，压住心的位置，让心的位置给我。你说不爱我， 早说如果 那么不爱我，那么给我走，给我走，给我走，给我走，给我走，给我走，给我走，让心的位置，心的位置给我。其实白色就很美， 哎，你的酒还是没有喝够，麦克风太不离手，别装作什么都听不懂，不要再找理由，你现在就给我走。 你我才贵重， 别以 为像麦克风，还要说一个借口，说一个借口。 伯伦给我走，上周第16名，本周六有下降，下降到了第34位，可能要慢慢来的感觉吧。比起很多等待救援的歌手来讲，孙伯伦的选择呢不是等待，而是主动出击，不是防而是攻，用一种全新的音乐方式来呈现，来激发自己更大的潜能，呈现自己在音乐上更多的可能性。虽然有所下降，但是希望大家多多给一些鼓励吧，也希望在我们的汽车音乐排行榜上多停留一段时间。好了，继续攀升第33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看我出招，犹豫一秒，独门的技巧，出乎你的意料，太极圆转如意，变化生生不息，浑然天成，运作内力，风雨失意，显示我的威力，摩羯披风枷锁就配戏，配合无暇那般的瑰丽，一浪天笑，我独立最强能力。Hey you, let's settle my flow， 音符的飘逸，只因为你，穿越时空跟我合奏。Oh, can I play your role？ 跳进天光火石的大地，让雪花歌唱再次响起。谁在时光里留住的那朵，只是辜负跌下一双的脚步，化解了招数。一个走失的峡谷，看桃花满天飞舞，溅起我山河峡谷，跨越了荒芜。谁在时光里留住的那朵，只是辜负跌下一双的脚步，化解了招数。一个走失的峡谷，看桃花满天飞舞，溅起我山河峡谷，跨越了荒芜。I can hit you， 我喜欢玩秀，从来不害羞，我的 attitude just keep it real， now they call me Mr. Q。 当风震天动地，突击穿越雨域，看自信我对你知根知底，地表被我抛离，解读所有空气，用最高速度升级。 Hey you, let's settle my flow， 音符的飘逸，只因为你，穿越上空跟我合奏。 Oh, can I play your role，跳进天光火石的大地，让雪花歌唱再次响起。谁在时光里留住的那朵，只是辜负跌下无双的脚步，化解了招数。一个走失的峡谷，看桃花满天飞舞，溅起我山河峡谷，跨越了荒芜。谁在时光里留住的那朵，只是辜负跌下无双的脚步，化解了招数。 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3位，这首歌曲呢源自于他的专辑当中，这专辑呢也是由他一个人来包揽所有的词曲创作，音乐曲风依然延续了他固有的色调调了，在歌词表达上更加突出了苏醒对于生活、对于人生的更加成熟的感悟，不知道有没有感觉得到？好了，继续攀升第32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暖暖让人喜欢，小哥 浪漫，手不如只放在那边。你安静的侧脸，阳光的感觉，暖暖让人喜欢。巧克力糖贴合里面，你轻轻放我手里边，喜欢这朦胧的感觉，好像耳边说着你。 团的这首 Kiss Me 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2位，特别喜欢那句歌词哈，有你每天都是晴天啊。 Sing 女团呢是两大音乐平台厂商联合推出的 O2O 概念的女子演唱组合，不断的推出新作，也希望大家来认识这样一个清新甜蜜曲风的女子组合。好了，继续宽声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哇，又好听到新鲜的声音了，每一次听到这首歌心情都超级好。崔子格，听见零度好新鲜。 零度保险，零度保险，即刻拥有好新鲜。如果保险为他保险，营养健康新鲜听得见。锁住水分留下新鲜，健康每一天。零度保险，零度保险，即刻拥有好新鲜。全国保险留下新鲜，营养健康新鲜听得见。锁住水分留下新鲜，健康每一天。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新鲜，新鲜保险 ，Q 弹新鲜，新鲜健康每一天。零度保险，零度保险，即刻拥有好新鲜。零度为他保险，留下新鲜，营养健康新鲜听得见。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耳不忘的一首歌曲，崔子格听见零度好新鲜。不过略有下降，上周的6名，本周降至第31位。好新鲜的汽车音乐会，待会儿回来。 想要介绍新的搭档给你，他成熟又美丽， 想要带来新的欢乐给你，我真的有自信。 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收音机， 无论晴天还是下雨，有早安陪伴你。 2018年，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早安音乐秀，陪伴您在北京的第4年。 新的搭档，新的活力。 每周一到周五上午7点到9点，

never gonna dream. I pray that it will come. But if you ever where you wanna go, I'd love to take you there. We said I could make the road easy. I wish that life was fair. Don't wanna see you cry, even when it rains. And I hope you don't forget this. You were born for better things. But if you ever to stay in. If you ever fall down straight to the bottom and you can't get back where you started with no strength to stand, I'm gonna reach for your hand. When you're going against the rock, when it's sudden, I will be there to help everybody in any place in need time. You gotta know for you I'll fight. 不要煽动，还是 Dotry 呢？著名的摇滚乐队带来这首歌曲 Dotry 呢，多次获得了全美音乐大奖，被誉为是突破性的成就艺人。歌词源自于他们的第四张录音室专辑当中。好了，欢迎你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丁。好，继续保持这样高涨的情绪哈，也欢迎你可以继续保持，也欢迎你同时呢在收听的时候和我进行互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把你的微信号发过来，以便于我把你拉到我们的家族群当中。怎么拉呢？当然我要先加你和你成为好朋友之后，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家族群里面。一群已经满了，我们还可以进入到二群，每天大家可以互动一下，互相帮助一下，互相来发一发红包，领领红包什么之类的。好了，家族群当中的各位好朋友，欢迎你们来持续收听第二个小时，也欢迎你们继续来热情高涨的发红包。好了，接下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久违的那英这首老歌《为你朝思暮想》。大多数人都知道那英的唱片生涯呢是从这个《为你朝思暮想》开始的。歌曲呢未见其声，先有节奏律动的悬念，再加上那英缓缓的细腻开场，就像是化骨绵掌一样，也成就了后来那英典范的这种情歌模式。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几个世纪 The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 Henry Gibson， 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十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欢迎继续收听汽车音乐会，不管你在哪里收听，什么样的心情收听，什么样的姿势收听，总之在听就好。草原狼，我在北京体育大学收听汽车音乐会。哦，你是体育大学的老师呢，还是学生呢？能不能告诉同学们啊，都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不过现在是不是应该已经放假了呢？不知道大学放假的时间哈、啊。弹指一挥间，还有真诚加一阵风，不停停上小上。待会儿你们将成为我们二群当中新的成员哈，家族二群当中的朋友们做好准备了，来迎接新朋友。上小上说，彭冰姐我来了，微信号是巴拉巴拉巴拉。好了，别着急，接下来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今天是周二，要来关注的是越野车，哇，做好准备了吗？带来这种狂放不羁的音乐，重节奏的音乐 All Time Low 这首 Forget About It。 好，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五分钟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 Thorns in a cheap bouquet. True, I'm a walking disaster. They told you to stay away. Seems like I'm making a deal with the devil who's whispering softly to me. Are you sure that she's the one? 'Cause I feel like a bad joke. Walking tightrope. Feel like this could work. Like you and I are finally gonna get it right. Then there are days like today, when you make me wanna tear my fucking hair out. 'Cause I feel like a bad joke. What a psycho to hold on to you. Was it real? Or a love scene? From a bad dream, I don't think I can forget about it.Forget about it.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从出道到现在，他出的专辑实在是少得有限呢。没有记错的话，盘点一下哈，99年的《我去》，2000年、03年的《生如夏花》，中间呢还有一张《我去》，2000年的再版，满打满算好像就这三张。那听朴树唱歌，觉得就像是一个小孩子，当他拿起吉他的那一瞬间，第一个音符扫出的时候，世界就会变得很安静，心灵就会变得很纯净。谢谢朴树带来这首很应景的歌曲《火车开往登天》。好了，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的是 TFBOYS， 转换一下情绪，来听听他们的《同一秒快乐》。这首歌呢，也是为快乐大本营开播20周年特别献礼的一首作品。然后这首歌曲呢，肯定是青春气息啦，和快乐大本营一直追求的那种感觉不谋而合。好了，一起为青春哼唱，为快乐高歌吧！有请 TFBOYS《同一秒快乐》。北京时间10:22:08，嘴角上扬，开始快乐， 啦啦啦啦， 为青春欢唱，为快乐高歌， 啦啦。 那一年初夏，西瓜沙发遥控器， 我遇见你在最美的年华，一起长大。 我等你回家，上课下课毕业啦。 好时光多像旋转木马，一圈一圈，快乐没终点。 失恋，你说世界没童话， 随他去吧，没童话就听我讲个笑话。 快乐会很辣，笑和泪一起出发， 甜美它我们放松一下，约好全家来度一个家。 来唱嘛，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在大世界守护着 小小的永远，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有你在身边，所以明天 快乐就有我，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在大世界守护着小小的永远。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Auto Music， Auto Music， 汽车音乐会。 下匆匆来去通宵，

The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 Carrie Richardson， 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欢迎继续守候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冰。好了，今天节目最后的收工歌交给飞轮海，来听听他们这首《超喜欢你》吧。这首歌呢是电视剧《花样少年少女》的插曲，轻快摇滚的曲风再加上十分有趣的歌词，充分表达了花样少年为爱向前冲的这种热血情绪，哇，为爱向前冲，热血情绪，十分的卡曼哈，可以说是属于年轻时代的卡曼系的摇滚曲风了。好了，赶快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首收工歌的环节了。汽车音乐会持续不断，好音乐送至你的耳边。 你要的音乐都在汽车音乐会，120分钟不间断，持续嗨。 心跳快得很可怕，呼吸大到有气压，手心冒汗可以浇花。生活变四个漫画，喜怒哀乐被放大。身不由己没有办法，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这样疯狂，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这样，爱超出了想象。一旦爱了不能作假，一度觉得很头大，怀疑细胞有偏差，可是爱了没有办法，就是可以这样，就是可以这样疯狂，就是可以这样，就是可以这样，爱超出了想象。喜欢你是放在心里好久的秘密，我不敢告诉你，甚至没有勇气说服我自己。我问问上帝，又怎么突破我们之间距离？站在原地是友谊，往前一步又怕吓到你。我号称黄金右脚，横渡天下无敌，自由来去，怎么踏进这禁区，马上败在你手里？就算世界与我为敌，我超喜欢你。 时间10:46:46，结束今天的汽车音乐会，两个小时的好听的汽车音乐相伴。好了，我是腾冰，和你相约明天9点同一时间汽车音乐会，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带上音乐去旅行，明天见。 真正的勇